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朋友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去到微信当中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要来聊一聊关于奥运会的话题了哈。就在昨天，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哈，终于是正式的开幕了。其实目前在全世界这样一个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背景之下呢，这届奥运会的举办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举办的这么多届奥运会当中非常特殊的一届，相信这届奥运会也会在整个奥林匹克的历史当中，包括也会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留下它一个非常独特的印记。昨天其实在看开幕式的时候，我看很多朋友也在回忆哈过往的几届奥运会，我想在过往这么多届的奥运会当中，给我们中国人哈，尤其是咱们北京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那还要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可以说站在东京时间啊，我们再回首一下北京啊，回忆一下2008年那个北京的夏天啊，那一场让亿万国人啊万众瞩目，同时呢也是非常期待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啊，我们来回忆一下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中的点滴故事。今天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啊，也是来自于2008年北京奥组委的成员哈，2008年北京奥组委国际联络部礼宾处的处长严军红严总哈。节目开始，首先还是欢迎严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先请您跟咱们北京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欢迎严总的做客啊。为什么说要严总哈？因为这个您从这个国际奥委会哈2008年筹备，包括这个整个的奥运会工作结束之后呢，现在是已经从这个体制内哈出到了体制外，现在是在一家外企哈担任总监啊， 是的， 在这个杜比世界。但是我相信啊，回首这么多年之前的在各个不同岗位上的工作经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对您个人来讲，现在会，因为我看好像之前几天还在朋友圈当中您提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中的一些故事哈，包括2008年之后又是2012年的伦敦哈，2016年的里约，包括在今年的东京，是不是经历每一届奥运会的时候，或多或少还都会回忆起自己当时在2008年奥组委当时工作的那种状态？ 对，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奥运人来说，我们都自诩为奥运人，经历过2008年那次奥运会之后，都会有一个深深的奥运情节。所以无论是每年在8月8号，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纪念日，或者是在后来召开的这个奥运会开幕式啊，或者这种精彩的竞赛比赛的时候，都会让我们回想起那个充满激情的夏天。 提到8月8号，我突然发现这个日子也挺巧的。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是8月8号啊，这肯定是您永生难忘的这样一个日子。 是的， 今年东京奥运会13年之后啊，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应该叫2020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同样也是在8月8号哈，所以今年的8月8号对于整个的奥林匹克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们北京申奥成功是在2001年的时候哈，7年之后啊，2008年是成功的举办了。您当时是由于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调入到奥组委来工作的？是在大概什么时候的事儿？ 那是在2005年4月份，我到现在还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对于我的职业生涯来说，那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刻。作为个人来说呢，我对历届奥运会的精彩比赛，都是一个忠实的粉丝，特别热衷于观看那些带给无数的电视观众的那些精彩的瞬间。 之前也看啊， 之前也看，但是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对于我们 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举国的盛事、 嗯、 所以终于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在自己的土地上，然后北京作为主办城市要当东道主，能把这些精彩的比赛让他们在中华大地上举行，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在当时那个年纪来说是一个充满了感召力的这样一个机会。 嗯， 所以我也是一直在关注组委会那边的各种机构的建立啊，或者人员的招聘，终于在2005年有这样一个机会，在他们要成立礼宾处，也就是国际联络部的礼宾团队的这样一个时刻，能够参与到招聘考试当中去，并且顺利的通过考试，最后很幸运的担任了国际联络部礼宾处处长这样一个工作职位。 嗯，因为我知道您之前的工作经历啊，就是在加入到奥组委之前啊，工作经历一直是跟外事相关的啊，从事外事工作也有很多年。还有招聘考试什么，我本来以为好像就是那种是借调过来哈、啊、比如说各个部门哈、啊嗯、有一些这个优秀的业务骨干哈、啊、需要充实到这个奥组委当中的哪个业务当中哈、啊、哪个服务团队当中直接抽调过来。我本来以为是这种，当时不是抽调的，还要经历这个报考、招聘、考试。 是的，因为怎么说呢，我是做外事工作出身的、 嗯、 相当于奥运会呢是一个在我们心目当中是一个特别大的外事的场合、 嗯、 是一个从来没有一个外事活动能像奥运会有这样大的规模、 嗯、 这样大的影响，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最大的我所经历过的最大的一个外事。另外呢，国际联络部作为组委会的一个重要的部门，它又是一个外事当中的核心的对外联络的这样一个部门、 嗯、 所以这个部门的人员招聘对语言对专业的要求还是蛮高的、 嗯、 这样我们参加到考试当中去的意思，一是要语言水平要过关，要能够和国际奥委会的工作人员、 嗯、 各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的工作人员一起用英语来进行工作。另外呢，因为这个工作本身的重要性，比如像礼宾工作实际上又和外交外事的这个背景是紧密相关的、 嗯、 所以在这方面作为一个外事工作者来说，我们也是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但同样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组委会在当时选人的过程当中，在重要的岗位在一些有专业要求的岗位把关还是非常严格的、 啊、嗯，就是还是要通过层层的考试哈， 对， 包括业务能力，包括以前的工作经验啊，这些方面都要匹配才可以的。我觉得您刚刚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哈，就是在您心目当中奥运会是最盛大的一场外事活动。我觉得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就是普通人哈，以我们的视角来看待奥运会，会把它看作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综合类的体育运动的盛会啊，这是我们每个人对奥运会的一种认知。但其实除了这一点之外呢，就像刚刚您讲的，奥运会在我们感受不到的很多地方，它其实也是非常大型的这样一个活动，就比如说您刚刚说的是最大型的一场外事活动啊，包括它对整个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实也有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作用和影响哈、啊、因为其实我们回看，其实2008年北京奥运会其实在我们北京整个的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从2001年北京上奥成功一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其实就从2000年到2010年吧，这10年的时间段，我们回看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好像是确实是最快的，也是最蓬勃发展的这10年。就2008年奥运会，其实对整个城市发展也是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包括在外事方面啊。所以我觉得您刚刚提到这点还挺有意思的，奥运会也不仅仅是最大的体育的盛会，也是最大的一场外事活动。所以您所在的这个国际联络部哈、啊，就是作为外事活动这部分业务的核心哈、啊，当时主要负责的业务主要都分为哪几块呢？ 当时国际联络部主要的工作职责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和国际奥委会的联系和沟通。因为奥运会我们都知道，它的这种知识产权都在国际奥委会。国际奥委会呢也是有很多的规则要遵守，这样和国际奥委会的官员工作人员之间的这种沟通变得非常的重要。它也是对整个奥运会主办的这样一个 宏观的和具体的指导，都是要从这里着手。 嗯， 所以我们有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与服务团队， 主要对接的是国际奥会。 国际奥会，再有呢，这个在我们奥运会的比赛场地上，我们看到了这种顶尖的运动员都来自全球的205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也就是说，相对应的国际联络部还要负责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的关系与服务工作，这是对我们简称叫 NOC 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的工作团队。当然了，作为我从为一个外事工作者这个角度去理解的一个最大规模的外事活动，那种翻译啊、语言啊这种服务也是必须的，而且还不仅仅是它是多语种的翻译，这样国际联络部还承担了这样一方面的工作，就是语言服务。除此之外，那就是礼宾服务。那么礼宾服务呢，实际上它又不太同于我们在平常比如说看新闻联播，我们看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这是我们平常所能比较好理解的礼宾工作。这部分工作在奥运会的时候也有。但是除了这些我们经常见到的礼宾工作以外，我们还承担了比如说像国际贵宾项目。国际贵宾项目它指的是奥运会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它特指这个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王室代表，另外还有体育部长。再有在各个场馆，我们所指的场馆包括比赛的竞赛场馆，另外还有像机场、奥运村、总部饭店等等这样的非竞赛场馆，在每个非竞赛场馆和竞赛场馆，我们都要派出自己的礼宾团队，在赛时的时候要负责相应的礼宾工作，这就是我们所指的场馆礼宾。那这项工作实际上在场馆的建设过程当中就要开始，我们会参与到非常具体的，比如说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成员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 VIP， 他们下车点在哪里，他们的这个这个流线应该怎么去移动，另外他们在看台上应该做哪个区域，相应的给他们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服务等等，这些都属于场馆礼宾的范围。再有像旗帜和这个国会歌，也是我们礼宾团队所承担的工作的一部分。 刚刚听完您的形容哈，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工作真难做。像您刚刚说的， 是 这个国会歌啊，包括这个旗帜啊，这些其实都是非常细节，但是呢不允许出错。 对， 就稍微有一点差错，那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外事事件了。 对， 一个外事的失误了。虽然这个工作很细致，但是呢这么庞大的工作也不能出错。再有呢，这个下车点跟流线我也是没想到，其实这些就是在我们前期场馆的建设的或者施化的过程当中就要前期去参与的，而不是说就建好了我们再去里边，我们再去啊看看这儿下车那儿下车，而说在建的同时我们就要把后边这些它的功能跟作用就都得提前想好了， 是这样的， 然后再开始做。 因为当时北京奥运会是有很多的新建场馆，对于老的场馆的使用，那当然就像你刚才说的，只能在现有的条件下去确定，比如贵宾的下车点、他们的人员的流线、看台，还有相应的其他的服务等等。但是对于在建场馆，也就是北京奥运会的新场馆，当时我记得我们有11个是新的场馆。因为如果你想现场踏勘，它本身也并不存在，所以只能是从图纸开始，来启动我们的这个场馆礼宾工作。有奥运会相对的特殊性， 先设计啊， 对对， 看图纸还没建好的时候就得设计出来啊，怎么走了。那比如说现场，前期这个设计完了之后啊，真正场馆落成的时候，哎，有没有发现过这种突然跟我们预期的这个情况不一样，要临时修改的这种情况有吗？ 对于新场馆来说，甚至包括老的场馆的再利用，都没有，因为前期这个规划过程还是很长的。2005年当时组建的礼宾团队，到2008年这期间有3年多的时间，所以工作在图纸上已经都落得非常的 具体，非常的细致。所以在奥运会赛事的时候，那么的话，实际上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按图施工了。 按图施工了，就是啊，因为前期设计的已经很细致了哈。 对， 所以这些也是我们看不到的一些礼宾的这种服务哈，并不是我们光想象的。就像您刚刚讲的，这个领导人会见外宾啊，这是我们通过镜头啊，我们直观所能看到的一种这个礼宾的服务啊。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就像您刚刚讲的，还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其实也都属于我们礼宾的这个服务业务的这个范畴哈。所以如果说啊，让您用一个词儿啊来形容一下当时在奥组委每天的这个工作的特点啊，就用一个词儿来形容，您现在能马上给我们反映出的是哪个词儿？ 我反映出来的是投入， 投入， 全身心的投入。 嗯， 因为奥运会，北京2008年奥运会，对全民族的这种感召，对于我们非常幸运的能在组委会里边工作的这些工作人员的这个感召力是太强大了。我们都感到非常骄傲，能在北京奥组委里面工作。所以尽管工作的复杂性还是很高的，工作量也是非常大的，但是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认为也是非常骄傲和非常光荣的。所以每一点点的时间都放在了工作上，真的是全身心的投入。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这种情况，整个奥组委的这种文化氛围，工作的状态都是这样的。 就让如果一个团队哈、都是这么投入的状态，哪怕你自己哈、有的时候跑了个神儿啊，有的时候觉得哎呀太累了，玩几句，但是看到周围的整个团队的人都这么投入，这种状态其实是会把每个人都带进去的哈。 你说的特别对，所以当时我是经常看到我们的年轻人那样充满了热情，觉得作为处长，也应该有这种示范作用，所以应该更严格的要求自己，但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有时候他们也会跟我说，哎呀，说看你那么晚还在加班，于是我们觉得也是更应该把自己做的这部分工作把它做到最好，才应该是一个北京奥组委工作人员的应该做的这样一种水平。因为当时我们还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就是我们代表国家形象，我们体现奥运水平，那么相对应的做的奥运会的各项的筹备工作也应该是代表国家形象，体现奥运水平，那应该是最高的水平。 嗯，是，但是要达到这种水平啊，除了投入之外呢，还要付出真的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哈、如果不用心做哈、相信这个工作可能是很难完成的，因为觉得它太庞杂，而且涉及到的种种的细节，不允许出错的这种细节太多了。所以，从2005年啊组建您的这个礼宾团队，一直到2008年哈、正式的来举办奥运会，当时每天的工作状态都是怎么样的？是每天真的都非常忙吗？那种连轴转的状态？ 每一天都非常非常忙，特别是像我本人，在后来还担任了奥林匹克大家庭场馆团队，实际上就是总部饭店、国际奥委会在赛时的指挥中心，还有下榻的地方，他们要在那里发出指令，来和北京奥组委协调，来指挥奥运会的各个赛事，在那个特殊的时间段，那时候真的是感觉压力，就是重压是一种日常，而且每天的时间都是不够用的。比如我们9点钟上班，我记得那时候我会8点多就到奥组委了，因为当时我们那个电脑的使用是有分类的，对外的联络是一类电脑，如果你要了对外联络的电脑，你就不能再有第二台电脑，那我们内部的 OA 系统啊等等是另外一类电脑，就有些同志是选了对内的，有些是选了对外的，所以这样的话，我是因为对内的工作也很多，所以我会早一点到，用别的同事他们的对外的电脑，发送邮件，和国际奥委会之间有这种日常的沟通，早上起来先把这件事儿处理完，然后9点钟以后基本上就是各类的，比如说礼宾的活动啊会见，另外还有比如场馆礼宾相关的会议，还有像奥运村，我们也是非竞赛场馆礼宾的一部分。前期的这种政策的制定，它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去勾勒、去沟通，然后各个部门协调一致，最后才能落下来，形成一个政策型的这样一个文件。所以这些都是在白天的时候进行，这样处理文件呢， 就变成在下班以后，就六点钟下班以后再开始处理文件。这里边还包括很多时候，有的时候要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处理的这种比如说相对加密的这样的文件。因为奥运会在没有公开之前，对广大的观众来说还是一个应该是有让大家有充分想象力的，留有很多让大家想象空间的，这样一个活动，所以就是每天的日程都是安排的非常满。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最大的放松就是在晚上加完班，可能都9-10点钟，这是很日常的情况，然后我们处理的同事在一起聊聊天儿，组委会倒是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后勤服务，一天三餐是都可以在组委会解决，而且这个保障的是非常好，所以这是一种日常的状态。另外在有重要的活动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家可能都是夜里2点多的时候，这种情况也是时有发生，因为它是第一天的活动和第二天的活动要严密的很紧，那作为礼宾团队，现场的布置啊，甚至包括像背景板这种细节，我们都要在2天的活动之间要把它确认下来，也是要保证不能有任何错误，一定要是让中外方来参会的人员都感到满意的这样一个会场。 您刚刚说啊，就是在其实奥运会整个举办之前啊，对于广大的这个观众来讲呢，奥运会是一个还是应该非常有想象力的啊，这样一个，我就突然想到啊，就是当年我记得说这个开幕式啊，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或者说全天最多的一个环节就是点火啊，那个火炬怎么点燃？当时我记得开幕式前很多的媒体啊都在猜测啊，各种猜测啊，我猜测这个方案，这个方案，然后好像最后就是李宁哈、这个绕场一周哈、就展开一幅画卷点燃主火炬。我印象当中好像我看到里边的没有什么猜中的，应该是没有猜中的啊，所以这个整个保密工作都是做得非常好。就诸如这样的一些保密的细节，是您就是说奥组委的团队在前期工作当中都会知道，但是要严格遵守这个保密的这个原则的是吗？ 对，所有和开闭幕式相关的应该都是高度机密的。所以我们工作人员也是要严格遵守这样的一项工作要求，这是必须做到的。 纪律啊， 这是纪律，对， 严格要遵守。好，那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呢，时间关系啊，我们就暂时跟严总先聊到这儿哈、我们稍事休息一小段的片花还有广告之后呢，下半段的界内界外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请严总来做客，跟我们继续分享2008年北京奥运会啊组织工作当中的这些故事。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现在稍事休息哈、稍后再见。 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3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 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各位好，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奥运会的故事啊。现在呢，全世界是已经进入到了东京时间啊，东京奥运会是已经正式的开幕了。在昨天哈、看完开幕式，我看很多朋友也都在回忆08年的北京奥运会啊。确实08年的北京奥运会在我们每一个 中国人，尤其是在我们每一个北京人的心目当中哈、啊，回忆起来现在应该还是历历在目哈、啊，记忆犹新。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在东京时间哈、啊，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北京，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北京奥组委的工作人员哈、啊，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北京奥运会哈、啊、那场全国全世界瞩目的体育盛会当中啊一些有意思的宝贵的故事哈。下半段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为大家介绍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来自于2008年北京奥组委国际联络部礼宾处的处长严军红严总哈。上半段节目当中的严总已经跟我们都聊到了这个国际联络部，虽然是我们很多的观众哈看不到的这样一块服务哈，这样一块业务，但实际呢它整个承担的压力啊，工作的状态啊，都是非常的紧张的哈。啊，严总自己呢也是从事外事工作很多年哈，所以也把奥运会形容成为最大规模的一场外事活动哈，这当中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下半段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筹备奥运会哈，包括赛时的一些故事。那其实也是我们中国第一次哈、啊、举办这种大型综合类的这种全世界型的体育盛会哈、啊、90年举办过亚运会，但这只是一个洲际范围的比赛哈、啊、奥运会这种这么大规模的，我想不论说它是体育赛事也好，还是说这种大型综合性的这种活动也好哈、啊、其实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应该也都是第一次，所以当时呢可能也之前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借鉴的这种经验哈，只能把之前一些做各种其他活动的经验我们给借鉴和拼凑过来，包括这个组织上，包括对外方的沟通上啊，像您说的这个国际联络部哈，主要的工作也是主要是涉及对外哈，这是比较核心的，所以当时跟对外比如说国际奥组委啊，包括和各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奥委会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外国的这种贵宾啊，对外的沟通当中会觉得当时有一些问题是最开始没有经验或者是比较难去开展的吗？ 对，奥运会是有一整套的礼宾的政策的。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他们认为这是一套很成熟的做法。但是对于举办城市来说，一般这个举办城市都是第一次举办这样一个全球最大的综合性的体育赛事。即使是第二次举办，可能距前一次举办也过去几十年，然后这个人员上边也是衔接不上的，相当于又是一群新的人员工作人员来从事组织和筹备的工作。所以呢就是新的东西，内容要学习的东西是很多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我提到的国际贵宾项目，我们认为应该是来参加北京奥运会的，但是在国际奥委会的这个礼宾手册里边，它就明文要规定这个国际贵宾实际上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的客人。也就是说比如说美国总统来参加北京奥运会，那他应该是美国NOC 美国奥委会的客人。像这样的规定还是有很多的。就是国际奥委会有自己一套非常成熟的规则和政策。 所以就面对当时诸如此类的这种工作啊，包括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了每天您的这个工作的整个的状态哈，基本上都是啊，我们现在话讲叫996， 996 差不多哈。 对， 当时的那几年的工作状态，我相信只能比996要更忙啊，只能比996 有过之， 有过之而无不及哈。所以在当时这么一种整个工作的节奏非常快哈，非常满，而且这个整个这么多的细节需要去顾及的情况下，当时有没有会感觉到压力特别的大？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年轻人哈，突然到这种工作强度非常大的这样的这个公司也好啊，或者是面临着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也好啊，都会出现很多的我们所谓现在叫都市人的那种都市病哈，比如说失眠呀、抑郁呀，整个的这种都是在压力下我们人不自知的会产生了一种生理反应哈。 对， 您在这么高强度这么多年的工作当中，有没有感受到说压力会给您当时整个的身体状态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确实是会焦虑的。人在那样一种重压是常态的一种就长时间的工作的情况下， 确实会是焦虑的。但这种焦虑呢，我觉得人脑假如说出现问题，最可怕的是自己并不自知，而是觉得自己的一切的行为言谈举止都非常的正常。我现在想起来当时我在08奥运筹备过程当中那种状态，可能在奥组委外部的人员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焦虑症患者但是自己就觉得我说话的语速应该就是这么快，我做事就是应该这个节奏，否则工作太多根本就做不过来。所以这样的话压力肯定是有，但是就是当然这对工作人员本身的身体素质还有你抗压的能力这也是一种要求。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体力，我觉得在那样的工作强度下是坚持不下来的。而且也确实有虽然是很少的同事，但是也确实有身体出现状况，比如在还没有等到08年奥运会已经先就离我们而去了，现在想起了他们实际上也是哎呀内心充满了那种感伤的这种心情， 遗憾吧， 非常遗憾。另外也有因为压力太大，就比如说自己的这个神经已经不够坚强的时候，甚至住院治疗的也有，虽然是很少，但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觉得人无压力是轻飘飘的，就像这个高压锅里边，如果你要是做菜做饭，你需要的时间很短，里边的菜和饭就熟了。人实际上在重压之下，我感觉会快速的成长起来，因为你在单位时间里边经历的人经历的事儿，这个总量是会很大的。所以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经历这样这么多，对自己在大活动之后，在奥运会之后，比如在职业生涯的发展，然后在个人的成长，在自己去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我个人的体会是，真的是在奥运会之后，我没有再经历过就复杂程度这么高，工作强度这么大，挑战这么大的一个就是相似的这样一个工作，再没有遇见过，或者说可能是因为有了那样的体验和经历，之后的压力在我看来就能够比较轻松的应对。 然后整个承受压力也好，还是个人能力也好，有时候阈值，这个阈值已经抬高了。 对， 比如说之前的阈值只到10，经历完奥运会之后到了100了啊，这样呢我们哪怕之后还有一个这个压力阈值到90的，你都没有觉得会超过你的阈值啊，就是因为在那儿经历的锻炼比较多啊。 对，然后你自己会有这种信心，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去应对新的挑战。 是，有信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又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奥运会这个组织工作这么繁琐，压力这么大，我都经历过来了，后面的工作可能就能更坦然的去面对。这也是我觉得人成长过程当中确实非常重要啊。这三年这个3年多吧，这个奥组委的工作，相信对您这方面整个的提升，就像您刚讲的，对您未来的职业生涯的发展肯定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再有呢，就是因为其实在这种压力之下，我相信可能也会有我们工作当中的某些具体的细节啊是会比较担心的啊，因为如果你没担心的话，可能就没有压力了。有压力就是因为可能有担心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能够万无一失的保障它完成啊，能不能做好。我们在镜头前可以感受到很多压力啊，比如说我记得我那年在看这个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啊，当时点火炬的那一瞬间，我都隔着屏幕能感受到整个的就是开幕式的这个团队啊，包括其实不只是点火炬啊，就它每一个细节，比如说我记得那年那个击缶哈， 对， 那么打的阵是非常大家这个气势磅礴又整齐的那个击缶，而且又是我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体现哈，就要求绝对的整齐啊，划一，然后每个人的每个动作，那么多人的配合都不能出现一点的瑕疵哈，因为那个镜头是完全的去通过直播展现给全世界的哈。当时在其实每一个环节，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哎呦压力太大，万一错一点怎么办？我相信每一个参与开幕式的这个团队的人哈，当时也会有压力的。但这种压力呢，是我们在镜头之前可以去 看到、去捕捉到、去感受到的。那像您工作，比如说礼宾工作，或者说这个国际联络工作哈，这种压力是我们在镜头里边看不到的。但是我相信，这样的压力也不会说亚于我们开幕式当中啊，我们直观的给观众所看到的那种。如果说那个是一个正面战场，我们这就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哈、啊，但同样也是很那什么。所以您在整个工作当中，有没有说哪个细节，或者说哪一次具体的事件，您当时哎呦特别怕，就是怕的哎呦万一出来问题怎么办？ 嗯， 有没有那种特别担心的事情？ 肯定是有的。举个例子，因为我现在实际上自己在做了这么多种工作之后，仍然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外事工作者，因为我做这个工作做了20年的时间。奥运会呢，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最大的外事活动？因为我们国家的这种外交布局实际上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那奥运会这样一个大的平台上面，实际上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它本身又是奥运会本身又是一个多边的重要舞台，都要在这个舞台上去表演。而且我们国家是主场，虽然刚才我说了国家委会有自己的礼宾规则，比如说像国际贵宾，他就是各个 NOC 的客人，邀请来的客人，由于资源分配的紧张，这种定义或者这种概念可能是能够缓解这个在资源紧张情况下比如说国家委会啊还有组委会所要面临的这种压力。但是对于参与者本人来说，这有一个理论和实际之间的一个区别。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在实际上对于这些参加奥运会的人来说，他们毕竟要面对我们一张张中国人的这些工作人员的面孔，毕竟是在中国，是在北京来参加的这个奥运会，所以他们会不会理解奥运会的这个规则，各个政策，我想可能对于大多数的参加者来说，他们不会想到这一层，他会想到是不是在中国得到了很好的招待，是不是和我和中方之间长期存在的这种友谊是相匹配的。比如说在奥运会赛事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在总部饭店运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儿，有一个王室代表团，他们因为拿到的交通的证件还需要经历安检，于是就不很开心，因为他们觉得在汶川5月份的汶川大地震的时候，王室刚刚为汶川捐了一大笔钱，对中国是非常友好的，那么这时候来参加奥运会，为什么你们才给我一个像 T2 这样一个交通证件？我觉得我应该享受一个免检的这样一个待遇，所以在面对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你要去考虑，我们当时需要去考虑，实际上这项工作对国家的外交的长期影响还是真实存在的。 对， 它并不是一个像理论上所描述的一个各个 NOC 的客人，他不会把这个，比如说任何的不满意或者满意，直接和自己的 NOC 相关联，他认为还是主办城市， 主办国 东道主城市，对，是不是能够给予这种热情的周到的接待？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记得当时我们团队的领导是非常快速的联系了各相关的部委，另外为他争取，为这个王室的客人争取到了一个免检的车证，然后他也表示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然后参加了很多的活动，我觉得这个也是就在我们这个礼宾工作来说是要快速解决的这种面临的非常大的压力，而且这种大的压力它还来自于它会和将来我们国家要做的这种外交的工作它是直接相关的， 涉及到一个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了。 对对，是这样的。 外事事件啊，如果解决不好的话， 是的，是一个可以提高到一个很高的高度的。到那时候恐怕就没有人他说他是 NOC 的客人。另外还想起来一件，就是我记得当时在一次协调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国际奥委会的主席罗格来北京访问，来参加这个会议。 当时是北京奥组委的主席，也就是时任的北京市委书记，刘奇书记，要有一个晚宴，因为他作为组委会的主席和国际奥会的主席之间应该保持一个很好的沟通，于是就定下来要在某个晚上有一个宴请，但是也是因为这种分工的错综复杂，衔接的问题，我是作为一个礼宾处。知道自己的领导要出席，在晚上六点半的活动一直到下午四点的时候，我还没有得到外方出席的名单。那也就是说晚上这场活动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是要进行还是不进行， 国家的会 还是一个问号， 是不是要出席， 对，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所以这时候在这种时间比较紧急的情况下，也顾不上分工等等这些说法，就直接把电话打到了国际奥委会的礼宾人员。实际上我们是有分工的，应该有些团队是来负责和他们的沟通和联络。联系上了以后发现罗格主席并不清楚还有这样一场活动，也就是说刘奇主席是这样热情邀请他有一个晚宴这样一个活动，他还并不知晓。但是国际奥会那边反应的也非常快，当他们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立刻就向罗格主席做了汇报。那么罗格主席也是在距这场活动还有两个多小时的时候迅速定下来他要出席刘奇主席的这场晚宴，而且把当时来中国参加活动和会议的相关的国际奥会的委员，包括国际奥会的副主席等等一行，全部都带到了晚宴的现场。所以这也是一个，可想而知，距活动还要两个多小时，你还不知道外方出席人员的时候那种急切的心情。但是，能够顺利的把沟通工作，衔接上，最后能让活动有一个顺利的进行，让外方能够感受到中方的这种热情，另外让中外方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互动和沟通，这些呢点点滴滴实际上对于整体的奥运筹办的高层之间的这种沟通和互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听您说的时候我都想哈，哎呀，这想起来都得冒冷汗。 是的， 如果真的那场地上两个小时了哈，这我们这边的这个出席的领导哈，而且是这个我们这边奥组委的主席哈，最高的领导都已经定了，但是那边出不出席还不知道。如果说这个活动真的两边的这个信息没有最后这个沟通上的话啊，信息没有这个对等上的话，出现的这个情况，那到时候可能就也是不堪设想哈，也第一会很尴尬， 对对， 也会不堪设想。 另外一次他就会，就实际上让刘奇主席这样一种热情，还有和国际奥会之间这种友好的关系，这种互动吧，会有大非常大的折扣。 是，我相信诸如此类的这样事件可能还很多啊，都是属于我们必须在短时间内快速做出一个正确的反应， 是 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工作的难度啊，这个可想而知也是很大的啊。但是还好哈，不管是在这个前期筹备的过程当中哈，还是在赛事过程当中哈，都比较出色的哈，完成了我们应该去完成的这种任务哈，也提供了给这个外宾哈，不管是国际奥委会哈，还是这个外宾，都提供了非常好的服务。最近在回忆啊，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啊，我们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哈，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3年了。 对， 您在回忆2008年的这部分经历，您觉得在您整个的职业生涯，或者说在您整个的生命当中，大概会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用我们的话，这应该是一生一次，一次一生吧。它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占据着一个不可复制的，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地位。而且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笔非常非常宝贵的财富。能够在2008年奥运会筹备过程当中得到锻炼。我还想起了这样一件让我特别感动的小事儿。因为当时和国际奥会的工作人员之间我们要经常沟通开会，看到我们这种就是压力之下这种忙碌的这种工作的氛围，这个国际奥会工作人员就问说，你们为什么要参与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是不是为了你们的国家？ 因为他们也非常理解中国的人这种民族的自豪感，就是在我们国家要举办这样大的一个体育的盛事，我们那种骄傲和自豪他们是非常清楚的，是不是为了自己你们的国家在做这样一件事儿。我记得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确实是一方面是为了我们的国家，但同时也是为了国际奥林匹克精神在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传播。当时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过来喷就亲了我一下在脸上，然后非常非常的开心，说我非常高兴你能这样说，是为了国际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我觉得这应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丰厚的遗产。因为奥林匹克精神它所倡导的是相互理解，友谊长存，要团结一致，要公平竞争，另外第一个原则就是参与的原则，所以平常我们都说重在参与。我觉得这些都是一笔非常丰厚的遗产，无论是对于我们这些参与工作的个人来说，还有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笔我觉得这是不可多得的这种非常好的可以应该继承和发扬光大下去的这样一个遗产。 没错啊。其实我们现在回首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因为当时可能我们身在其中啊，正在其时啊，不好去做出一些判断啊。但是过了十几年之后，我们再回首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那确实是不仅是对我们整个北京城市的发展，包括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还是对我们整个体育事业的发展，在2008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不管是我们竞技体育，还是我们的全民参与健身啊这一部分方面，其实在2008年之后，我们看到现在哈，全民健身的这个风潮也是越来越兴盛啊！现在大家都会去积极参加各种的这种体育运动啊，不仅仅是满足于说啊，我坐在电视机前看这种高水平的比赛啊，我要身体力行的去参与、去体验、利用，其实也就是利用我们现在的场馆啊，比如说我们说奥运遗产哈，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啊，现在我们不管是周末还是周中，只要去那儿看，全都是在积极的锻炼身体、在跑步的人哈，里面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奥运会真的，不论是从这种非常具体的方面，还是从这个所谓的这种精神层面哈，给我们中国人带来的都会有很多哈。包括我们今天啊，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再看现在正在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啊，包括即将哈在半年多之后举办的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哈，其实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新的时间节点了。过十几年，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段时间的话，又不一样。再加上目前全世界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哈，我相信您可能也会想，啊，现在这个因为全世界这个疫情是这样，包括对外联络的这种工作啊，包括运动员的接待工作啊，包括对外宾怎么办呀？他们进来之后，就是对于我们北京冬奥会来说哈，我相信这个他们整个的这种国际联络的工作也会非常的复杂哈。相信您也会更加的感同身受哈。当然我们也是期待能够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时局和环境之下哈，不管是现在正在举办当中的东京奥运会，还是未来即将会举办的北京冬奥会哈，都能够圆满的成功。就像严总刚刚提到的一样，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把这种奥运精神再次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进行传播的这样一个机会。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严总哈，严俊宏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跟我们来分享了很多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点点滴滴的故事啊，也算揭秘了。因为我相信这个故事可能我们一般的观众朋友们啊，没有这种特殊的渠道也是无法去知晓的哈。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了，不只是看到的比赛，有很多人运动员在拼搏，然后支持者在这个对他们进行服务哈，我们看不到的很多的地方，包括外事方面，包括其他的很多方面，也有奥组委的工作人员在默默付出着很多很多辛勤的努力哈，在这儿也是向每一个奥运人致敬吧。今天也非常感谢严总的做客哈，感谢您的分享，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那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节目最后呢，也是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也可以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